了寂寞，只是那万人温柔扰不起我们的承诺。从回忆的尽头，爱还在源头，风也落进了秋末，落不进我的等候。 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，有我陪着你。